据中传2018招生章程，提前批次投放的为非通用语专业，提档比例为招生计划的120%。北京外国语大学今年在京提前批次的小语种专业继续全部实行综合评价招生。此次北外提前批次在京文科录取最低分为综合评价成绩634.702分，理科录取最低分为综合评价成绩623.1分。北外今年24个小语种专业和方向在京招生39人，是招收小语种专业最多的高校。考生报考的热门专业包括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日语和俄语等，学校录取通知书将在一周内发出。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十周年总结展示会9号举行，2000多门社会大课堂课程未来将分层次提供给中小学校，各校可以根据需求自主点单。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晴天的报道。 社会大课堂自成立以来不断开发社会资源，促进资源共享。据记者了解，截至目前，市区两级资源单位数量达到1300余家，其中市级资源单位700余家，涵盖党史、国情、传统文化、自然、人文、科技、体育、艺术、社会等多个领域。例如国家博物馆作为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和十家小学共同开发了面向1到6年级的4门课程。课程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国家博物馆社会教育宣传部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先到展厅参观跟这节课相关的文物，比如说他们今天这节课就去看一些甲骨文啊、青铜器上的金文啊，参观完之后回教室，老师再带着他们做动手体验活动。音乐课他们就有敲编钟啊，然后服饰课就是穿汉服啊。 社会大课堂的活动也让中小学生走进乡村，例如延庆区盆窑村有500多年历史的制陶工艺，这里也成为了中小学社会大课堂的实践基地，将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社会实践活动。盆窑陶艺园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我们区的各个学校都会到我们那边去体验拉胚成型呀、陶艺彩绘呀，还有做陶艺肌理呀。 未来本市还要求资源单位提供课程内容、课程形式，为学校提供课表式的菜单。同时活动还将分层次，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认知水平提供不同课程的学习形式。大课堂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高富元告诉记者， 2000多门课，那么具体的哪些课更适合哪个学校，实际上把课程实施的选择权更多的是交给一线的老师，根据我这个班的学生情况，包括这些基地对他学校的距离的远近、同类项目的难易程度，选择哪个课程合适。小学还是以动动手体验、参观、看听为主，逐渐的引向这个实验课程，到高中阶段的以这种研究性的学习思想。您就不能说我一个活动对着初一来了也是他，小学来了也是他，您得有层次了，更多的体现学生不同年龄的这种认知的能力和水平。 2018年清华大学赴西部基层部队重点单位工作及创业毕业生出征仪式及启航奖颁奖典礼日前举行。据了解，该校2018届毕业生就业率为 95.1%， 签订三方就业协议的毕业生中约有60%应届毕业生赴境外地区就业，全校已经连续6年超过半数毕业生前往境外地区就业。一批毕业生选择到西部基层部队和重点单位干事创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已经成为学校毕业生就业选择的主旋律。近日，中国高校传媒联盟面向全国184所高校587名大学生发起问卷调查，近90%的受访大学生表示，任课教师会根据课程的不同特点制定相应的考核标准，对期末考核方式表示满意。同时，调查结果显示，期末考核方式多样，但仍以考试为主。过半数受访大学生需每学期完成不少于3篇论文。高校专家表示，考核形式体现出对具体教学效果的关注，创新教学模式不能停留在表面，关键在于根据课程性质创新出一套适合学生的完整的考核体系。 暑期来临，让孩子参加海外游学或国内游学活动，这在成为越来越多家庭假期的选择。游学既能够旅行放松，又能学习新的知识，开阔视野，所以针对青少年群体假期的各种游学产品层出不穷。游学热本无可厚非，但游学机构资质参差不齐，一些旅游平台与教育机构推出的游学产品有游无学、重游轻学，内容注水，加之家长之间盲目攀比，游学市场一片热闹的背后，质量令人担忧。对此，专家表示，游学应当有其意义所在，对其作用也不可高估。游学以学为前提，不应该有游无学、重游轻学，不能成为升级版，特别是暴力版的旅游。家长在为孩子选择游学项目的时候，要注意甄别。据了解，今年以来，学生涉水游泳行为增多，各地溺亡事故群发。对此，教育部办公厅发布文件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按照预防溺水有关工作的要求，切实落实好安全责任。很多学校也开展了安全教育，但是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教育专家对此表示，像针对防水溺故的事故的安全教育，除了告诉学生到野河游泳十分危险之外，必须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培养学生的游泳技能以及溺水急救的知识。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感谢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的高招直播咨询呢，继续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和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关于这三所学校相关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渐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教育面对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进行2018年高招直播咨询。刚才呢，大家听到我们这个播报当中说了，提前批啊，这个已经开始录取了。那么接下来分批次啊，大家将会收到录取通知书。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三所学校，大家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离志愿填报还有一段时间，那么有一些啊，必须大家要注意的，或者说要掌握的问题，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希望都能够得到答案。那么今天呢，为大家请到三所学校，我来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招办副主任李卫国，李主任。 好，听众朋友好，那个非常高兴晚上有一个交流的机会啊。 嗯，欢迎您。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招就处副处长杜刚。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嗯，欢迎您。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招办许立峰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 嗯，好，那么关于这三所学校，您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了啊，如果有问题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填这个专科志愿的时候呢，首先就要知道这几所学校它的这个特色都在哪儿，然后另外呢，就里面有什么样的专业哈，哪个专业是最符合我的啊，符合考生的。那我们先请李卫国主任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提起这所学院，您可以向考生来介绍的我们的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听众朋友，我们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啊，有几个特点，我把它概括成什么呢？叫一美三好。 嗯。 一美是什么？是这个校园非常美。 嗯， 我们有两个校区，南校区在校园村附近，北校区在昌平。 嗯， 特别是昌平这个校区，新加坡设计师设计的非常漂亮。 嗯， 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们高职院校里这个唯一的一所有湖的学校。 嗯， 这个景观特别好，那个包括它的图书馆的设置啊，它的那个体育馆，标准的这个游泳池， 这些设施特别好。如果我觉得咱们同学也好，家长也好，愿意了解一下，可以去我们的昌威校区去看一看，这是一点。 一点哈，好。 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三好是什么？三好是我们的就业好，那个专业好，薪酬好。 这个应该是家长特别注意的看重的哈，一个是就业，另外就专业，还有就是一定要挣得多。 我们这个专业呢，今年我们在高招里投放了14个专业。那么这14个专业都是我们经过每年的筛选，我们这个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整一个机制。那么如果这个专业不适应社会的需求了，那我们这个专业就会慢慢拿下它来。那么好的专业会顶上去。所以说同学们都可以非常放心，你见到的专业都是非常有前途的专业。 包括你毕业之后他的就业等等都给考虑到了是吧？ 对。 那么今年有没有在这个专业当中的更迭？ 我们今年这个专业啊，那个主要调整了一些方向。像我们这个我们招生简章里的第11个专业叫安全技术与管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这个原来我们这个叫就是它是一个电梯的一个方向。现在我们给它调整了目前的这个专业名称。那么也是适应现在它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需求。 对，就是说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已经大大 的 超出了原来电梯的那个 范围，比原来要更宽泛一点，它的适应面和就业面也要更宽泛一些。这个我们的第二个特点，那个就是我们就业好。我就说这个就业好在哪儿呢？现在高职类院校一般你去说它的这个就业率啊，其实价值不是特别大了。更多的是就业的质量。那么或者说这个学生他学的是什么，他能不能干这个。我们这几年啊侧重就是抓了一些学生的这个叫对口率。我们这个专业的就业率当然都是几年都是保持在 99% 以上，而且专业对口率达到了 94.47%。那么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说让学生爱学这个，学这个还要干得下去。那么这是我们这个从就业角度为学生做的一些事情。 就这三年不能白过，起码是你将来找这个工作一定是你这三年的学习和付出，是吧？ 没错， 对口。 对，学这一门技术，那个将来要有一项事业，对你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这是您说的要注重这个就业质量。就业质量还有一点，我觉得除了对口率之外呢，就是体现质量高不高，就看那个薪酬，是吧？ 这个我们毕业生的这个起薪率，包括以后的发展，我们做过统计，肯定要高于行业的平均标准，还不小。但是这个我就不在这儿公布了。这个大家可以想了解的话可以打我们咨询电话或者什么去了解一下，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这是我们的这个几个特点。 一美三好。 对。那么详细的呢是我再给咱们听众朋友介绍几点啊。第一个，我们是公办校。是隶属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那么所以说为什么刚才说就业好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畅通的这个就业渠道。依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这个行业，那么像遍布全市的这个职介所啊什么，这都是属于社保行业的，那么我们都有非常好的关系啊。这是一点。再有一个呢，我们是国家骨干校，叫高职院校里的国家队。那么今天来的这个信息职业学院，那个跟我们一样，这是叫国家骨干校。是骨干校吧？对，这个属于你要选择的话，当然是这个你应该选择第一梯队的学校。那么影响力最好，办学各方面也是更加规范，实力更强。 好，来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提问哈，快乐的鱼想问劳动保障学院几个问题哈，说他对三个专业比较感兴趣，人力资源管理和劳动与社会保障，这是两个哈，还有一个是酒店管理。酒店管理我看了一下，我们是有方向的是吧？ 有方向。 智慧商旅管理。对， 我觉得这个家长问的就是都是订单吗？都是订单班订单培养吗？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全面的订单覆盖，就是我们办这个专业之初，那么就得有企业小我们要人跟我们下这方面的订单， 嗯， 我们才去办这个专业，不然这个专业我们办的就没有意义了，可以说是。 那这个几个专业对接的都是，比如说这个人才人力资源管理会对接各区的人才中心或社保中心吗？ 对对对对。 好，那么酒店管理对应的是哪儿？是北京饭店吗？想问。 是北京饭店有。那个这是其中一个，贵宾楼饭店啊，北京饭店和北京的一些那个其他的一些比较好的那个，比如是那五星级的一些酒店。 像这种订单班其实是它给了你一个保障，对于同学们来讲入校之后哈。但是同学们可能在这个三年的学习过程当中忽然发现了，诶，另外一个地方我更喜欢或者是我更想去，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双向的选择，对吧？ 这个给同学们解释一个概念啊。这个订单是有两个，一个是那个确定的订，就是一个宝盖头那个订，一个是言字边那个订。 咱们是， 我们是叫订单言字边这个订。这样呢有什么好处啊？你可以还有选择的机会，等于学校给你提供了一个宽阔的舞台，你将来在毕业的时候你说我实在不愿意干这个了，那么你还有选择。但是有一个专业啊，我觉得是我们是这个订单跟这个还是不一样，更要求强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机电一体化，那么非常明确，它的方向就是自来水公司 啊。自来水公司这个也是那个言字边的订吗？还是决定的订？ 这个它我们是但是它跟地铁签的协议是这一波学生都要去地铁，就不是都要去自来水公司。但是如果你要有特殊的要求你要提前提出来。 好，还有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哈，就是我去了之后我这个编制的问题，是不是正式编制？ 这个正式编制需要你慢慢的去考。 那么就是说进去之后它会有一个 合同制、五险一金这些类型。 那这些都是有的。保险都是要给上的。 对，这些没有问题。 好。 但是那个像刚才我说的自来水这个肯定是正式的。 正式编制哈。 对。 其实现在编制的问题呀，我觉得其实不是说你可以那么的看重哈。因为很多的就是同工同酬、五险一金这个都是一样的。 国家现在推进的是同工同酬，那么慢慢这个编制的概念会淡化。 将来比如说我们退休之后都走社保了，那可能也就不存在我当时在职的时候我是一个什么劳动合同啊还是聘用啊什么的。 那比如以我自身为例，我到这个单位的时候是公费医疗，是全都是这样的，现在就都走的是社保了。对。 这是大家提出的问题哈，这才第一个哈，但是我相信哈，这也代表了大多数家长他的一个关心的点。还有就是作为这个专科这个学历，很多同学肯定是不满意的哈，就希望在此基础上呢，将来还有一个上升的通道。那么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同学有什么样的选择？ 除了这个就业。同学们非常有保障，可以说你那个只要你正常毕业，你的工作是能够确定的，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都会有工作的。那么如果愿意深造的同学，学校也给提供了机会，那么我们跟北方工业大学有一个合作，那么可以推荐15%的学生去他那儿就参加专接本考试，那么通过这个渠道升入这个北方工业大学，而是一所非常不错的学校。 其他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升学途径吗？除了北方工大？ 北方工大这是最正规的一个渠道。 专 升本。另外的还有一个渠道就是北京工业大学，但是他走的是成人教育系列的。 就是可以去读北工大的本科专业，但是要走这个成人高考是这 个意思吗？对， 这是两种方式哈。那么将来比如说他这个符合条件啊，可以毕业了的话，他授予的是，北工大的学士学位 哈。 所以说，上升的通道，我想在每一个高职院校其实都给准备好了，就看你是不是那前15%，是不是那前8%，最后录取哈。 其实咱们这些学校，这一条路基本是一样，但就是接本的学校可能不完全一样。

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 90%， 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 50%， 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23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专科啊高招专科直播咨询。那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可以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啊，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 6150822 和6150833啊。那么我们这个同事呢苏小坤也会呢来回答啊这个大家的问题啊，当然给您记下来，然后呢让我们嘉宾啊来给大家做一解答。好，那么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三所学校哈，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了。那么大家关于这三所学校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提出来。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和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三所学校相关问题都可以提。那么如果您想这个咨询的学校没有在今天的直播当中，你也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上面的节目预告，可以看看他们哪天来，您可以呢在直播的时候提问留言。好，那刚刚给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我们请招办李主任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哈相应的一些这个专业特色。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刚才有3个、4个了，那么大家还有哪些专业是您比较关心的啊，都可以呢给我们提出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有一个问题，好想请三位老师呢一块儿来给我们说说吧。这也是一个大家对专科学校的一个就是常识的了解哈。就想问一下，说这个民办的大学和公立的专科，然后专升本哪一个更好？ 这个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考虑呢？我们几位老师都可以来给我们说一下，每个人可以说个点吧。您比如说这个民办的这个大学，想请这个李主任给说一下，就是关于哪个好的问题。我是上专科，然后我专升本，还是说我直接去上一个民办的本科，也就是以前我们说所说的三本啊，现在当然一二本合并了啊。 对对对，是这样啊，那个咱们公办校的这种专升本啊，它跟这个你直接考上这个三本啊，它区别在哪儿？因为你要多上一年。 那个是对， 对，咱三年专科加两年本科。但是这个像我们这个专，你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吧，我们接的是北方工业大学。那么意味着你在那个你这个学校跟那个咱们刚才说的部分民办校相比，它的从品牌、办学实力，我觉得应该是你自己能做出评价。它是不一样的。应该在直接高考里，你可能没有机会去上这个学校。 好，还有一个就是时间的问题。学制就问题，比如说我要在，比如说在您那儿，我学三年，然后升本用的是五年的时间，是吧？ 五年。 然后我在这个民办大学用的是四年的时间，但是中间呢，您可以再去比较一下刚才您说的那些因素啊，去衡量和比较。那么作为这个专科院校，刚才我还也问了您了哈，这个，也是分公立和民办的吗？ 啊，也分。 也分，那么他们的区别在哪？是在学费上会有所体现吗？ 这个，我直接说，因为不是特别好啊，但是确实一般民办校的那个学费要高一些。 好，那么大家相关问题继续可以提问哈。其实可能关于这个问题，很多的家长，比如说自己的孩子想要来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心中的困惑哈。那么也非常感谢几位嘉宾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给大家说说清楚哈，这是好事儿。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刚才其实李主任给大家说了，但是微信平台上还有这样的问题，说我们学校的学生好就业吗？我们学校的三个特点，除了那一美，那三个特点， 那个 第一就是就业好， 就业好，非常好。 非常好。那么其实呢，是也是源于它有一个订单班哈，订单的培养，每一个专业呢可能都是这样的。那也想那个请李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啊，您觉着我们的同学可能在就业的时候优势更为大一些的专业，或者说现在社会需求特别多的，甚至还有缺口的那样的专业，在我们学校的专业设置里面有吗？ 刚才咱们有同学已经提问过我们人力社保，这是我们一个长线的一个品牌专业，也是我们依托行业的一个两个专业。那么多年都是就招生偏于热一点，然后就业也非常好的，社会影响力比较好的。 这算热门专业。 对，这我就一般就不要 不 给大家说了。那个我给大家推荐第一个啊，叫老年服务与管理这个专业。 这应该是一个朝阳产业。 啊，对，这个行业是朝阳行业。 对对对。 而且我们学校办这个专业办的比较早，可以说在全市高职院校里办的最早的，而且每年我们都保持了大概是两个班的规模，因为这是现在这个统招里我们是招了23个人， 应该是 文理 各 23个人、 嗯、 我们自主招生的还有一个班，那么基本就是在70-80人，那么一个规模，实际上他每年都是叫毕业的时候都是供不应求，那么我们做过一个统计，它基本应该是叫需求比应该是1:6、 哦、 就是说那个我们只能提供80个人，那就是那个6848得有将近500人的那需求缺口， 求 那么、这个是就业方向非常好、 嗯、 而且从北京到全国现在建了大量的这个养老机构养老院，那么但是这些机构的服务人员管理人员从哪儿来、 嗯、 就是从这些专业来。 现在我们的订单单位这是两家是吗？ 不止这个。 不止，这是一个。 绝对是不止的。 那就是大家是否可以从我们的简章上或者看到更多的我们的合作单位订单。 对，同学们可以通过打电话也好，通过什么方式也好再了解一下都可以。 那这个专业比如说将来学完了到这个订单单位去，我们是做具体的什么样的岗位呢？ 我们的定位应该是中层的基层和中层的管理人员。 不会是那种比如说像 家政服务类的那种 啊，这个不会，因为这个就没有必要这个花这么长时间 来学习了哈。嗯，好，那么其他的呢，这个老年服务与管理，大家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另外的这个国际商务啊，以及财务管理，那么在将来的就业岗位上，我们做的是哪个岗呢？ 财务管理呢，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个专业了。 嗯， 实际上有的学校可能叫会计专业，它基本就做的一些出纳呀、会计啊。 嗯， 但是它比那个出纳会计还要高一点，它有财务管理。 嗯， 管理呢，它涉及整个财务方面的整个协调啊，整个这些方面的工作。 嗯， 所以它的发展方向可不是盯在某一个岗位上，有可能你将来还能做到财务总监呢，是不是？ 嗯，好，那么还有一点，我看我们家这个文科和理科哈，这个相应的来讲都是每个专业都是文理兼招的， 对。 但是有一些专业可能收的，比如说文科计划会少一点哈，这是不是说这些专业如果看到计划少的话，应该是它更偏向于比如说理工方向？ 嗯，是这个，有这个考虑。 嗯，那么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也是要多通盘的考虑一下，看看自己的这个兴趣在哪儿，是在文在理哪些方面更擅长，可能在选择的时候会好一点。 对。 嗯，好，刚才呢这个李主任也说了，我们有两个校区哈，其中一美的那个校区就在那个昌平哈。我刚才一直想问您，我说您这个按照这个是新加坡设计师设计的，设计出来的是这个比如说是国际范儿的，还是说我们中式的，嗯，更偏哪一个一点？ 它有一定国际色彩， 嗯， 但是它的建筑结构还是中式的特点比较多。 嗯，好，大家的问题哈，家长比较关心的就是将来会在哪儿上课啊？比如说刚进去的时候， 那个推荐给大家一美，那美你就在昌平 上 去上 课哈。好，那么我们的住宿条件怎么样？有问哈，比如说几个人一间呐、啊，等等。 一般是6到7个人一间，像里面的空调啊都有，像那个我们这个 WiFi 啊都是全程覆盖的。 嗯， 那个女生的宿舍条件就会更好一些。 嗯， 女生宿舍它一般它里面会有独立的这个洗漱室啊、卫生间。 嗯嗯，好，关于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哈，大家相应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提问，同时呢也可以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我们请李主任呢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那么一会儿相关问题呢我们再继续呢来提问啊，请李主任再给大家呢做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我们看一看下一所学校。那么大家呢可以啊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啊，这儿要有一个预告了，因为这个高招录取现在正在进行哈，对于2019年的同学们来讲呢，这高考呢是正在路上了。那么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准备什么了呢？最早应该开始准备的是高校的自主招生了。那么自己是否符合条件啊，我没有拿过什么学科竞赛呀，也不是什么尖子生啊，我是不是就一定不能够参加自主招生的这个考试了呢？那么这些有关备考方面的大家的这个忧虑呢，我们会在7月14号呢来特邀学业规划专家为大家举办高校自主招生的政策解析和学业规划的公益讲座，大家可以报名来参加听一听。预约电话是400-600-5223400-600-5223啊，因为座位有限，所以需要呢提前来打电话预约座位。好，预告呢先给大家说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杜刚处长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啊今年的这个高招咨询，有关专科这一方向呢有多少个专业，同时呢都有什么样的特色哈。那么前两天呢杜处是刚给大家介绍完了这个中招方面的哈一些相应的情况，那么大家对信息职业学院呢也多少有了一些了解。那我们再来听一听啊，比如说我们的校区更多是吧， 嗯， 我们的建校时间啊，我们是一个老校， 嗯， 那么这些呢也请您给大家再说一下。

刚才提到的信息技术类的专业，像前几天刚来介绍的这个贯通本科的这个招生呢，包括信息安全呀、大数据啊，还有软件技术类的专业，都在这个主要的一个校区，就在东坝校区，还有一部分这个经济管理类的专业，还有一些数字媒体类的专业也都在这个东坝校区。 嗯， 那我们的南校区呢，主要作为这个贯通的这个基础教育学院的所在地，同时还保留了一部分汽车类的专业啊，汽车就是新能源技术这些专业，因为它跟亦庄比较近嘛，那个把这个专业放在这个南校区，整个三个校区占地呢应该350亩左右，集中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一共有36个啊招生的专业，那今年投放在统招呢，我们大概有30个招生专业，三个校区呢。都有招生专业投放到统招的计划里，计划呢应该在全市应该也算比较大的， 是 我们有450个招生计划，所以如果考生呢报考我们学院呢，你可以非常的放心，因为我们从录取的人数啊，各专业录取的人数都相对来说其他专科院校都要多，所以报考的这个录取率应该相对来说要比同类院校要高。 那我们是有什么专业呢？具体的，还有他们都各自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龙头的专业就是信息技术，但是我们最老呢，我们因为从这个无线电工业学校前身来进行发展，那我们的电子技术专业也非常的这个老牌。那今年比较招生的热门专业呢，我们从这个电子领域呢，就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因为我们和这个电子城区的一些这个电子研究所啊、研究院所有这个订单班的委托培养，对吧？所以从还学生的报考啊和分配来讲呢，就是在本部校区的电子工程技术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招生专业。那信息技术专业呢，我们就刚才跟主任提到的，我们这个信息安全与管理，软件技术啊、大数据技术与应用啊，这些都是今年无论是自主招生啊和这个外省招生都是非常火爆的一些专业，因为它代表了一个前沿的信息技术的领域专业，也是符合北京市城市定位这个未来发展的一些这个热门行业。学生就业以后呢，他的起薪点也相对来说比较高。我们呢追踪过每个考学生呢，在毕业以后基本平均到8到12个月左右他就会跳槽，因为这些他们所学习的这些专业的领域呢，还是非常缺这个类似的技术人才的。 像这个云计算和大数据是今年新开设的专业吗？ 对，云计算是去年就开设，也算一个新专业吧。大数据是今年新开设的这个新专业。这两个专业呢，也是根据这个教育部的这个专业目录，而且结合市场的这个发展，我们开发的两个新专业，也是从这个也是受到考生和家长的一些追捧，就业前景也是非常广阔的两个专业。 刚才李主任介绍了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呢，是每个专业它都会有订单的这个培养。那么其实像这个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还有一个就是为就业也是打造了很多的订单班，那么也是一对一的这样的嘛，我们同学在进去之后就会进入到一个班订单班里面。 我们跟李主任区别在于，可能我们有些这个专业像信息类的，我们没法做大的订单，因为像这个开发类的行业，软件技术专业啊，包括大数据专业，他们这个接收的单位呢不可能这么大量的接收学生，而且学生在起薪的时候他会挑哪些行业高的产业他就到哪个行业了。但是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因为我们是刚才忘了说了，我们是一所行业办学的这个高职院校，可能区别于同类的，可能大家都属于教委啊或者这个区教委，我们是唯一一所北京市属于行业办学的，隶属于电控集团。电控集团呢是一个大的上市企业，大家熟知的可能像京东方啊、齐星电子，这些都是上市企业。那我们 长期呢跟我们所属的电控内部的企业都有很多的订单的来往，包括我们京东方的订单班呀，燕东微电子的订单班，这些呢都是学生毕业以后都可以到我们这个集团的内部的这企业来进行就业。还有包括我们今年新开发的这个新和这个航天集团签的这个国防军工的这个订单班，主要学生毕业以后会服务于这个航空领域，也就是航空航天，这个制造企业。 这是哪个专业呢？ 这是物联网， 物联网 和移动通信。因为航空呢主要是做北斗卫星的研发，所以呢在通信领域，包括物联网的这种多传感器啊，多这个物联网设备的这个领域，我们做了一个合作。大部分的学生呢毕业以后会到这个航天来进行就业。还有我们在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南校区呢，我们和这个通浩集团啊，通浩集团就在华乡，我们学校的南校区也在华乡，我们做的这个轨道交通的这个通信信号的订单班，还有和这个北汽新能源做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订单班，这些都是今年我们为考生的这个就业途径新打造的一些有特色的这个订单培养。考生呢在报考的时候也可以着重的来进行选择。 我看我们介绍的时候其中还有一个现代学徒制订单班是吗？ 对， 这个指的是依托着哪个专业呢？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就是也是今年的第一次招生的这个专业，就是微电子技术。就是刚才说的我们这个燕东微电子呢，就是隶属于电控集团的一个高新技术产业。 为什么叫现代学徒制订单班？ 这个是从教育部的文件上来进行申报，也就是说它可能它是一个纯的一个理工类的专业，它可能所就业的方式呢和培养的方式有点依托于老的那种师傅带徒弟，去依托于这种模式来进行的一种，其实也是一种订单培养。 对， 只不过这个教育部嘛，这个种订单培养定义成这个现代学徒制，那是也是从国外这个德国来进行引进的这么一个理念。但是其实也是为了解决这个学生的一个是就业，一个是在教育教学是采用一种新的一种教学的理念，不是大家都坐在教室里了，老师可能这课本照本宣科的来讲。在限度教学这个学徒制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会借助企业的一些技师，包括现在一些行业的技能大师，都会到参与到这个学生的人才培养过程中来。学生呢也是把这个一线的实践作为这个教学学习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理论学习呢用到的我们学，不用到的我们可能尽量的去弱化，这样提升了这个学生的这个动手实践能力。 这种方式其实也挺好的哈，因为进校之后可能你就会有一个一对一的师傅， 我 觉得这样归属感更强。 是， 然后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我觉得手把手的哈可以去问，可以教。 新生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 对，其实像我们现在在工作岗位上，比如说新来了一个同事，也会给他指定一个比如说传帮带的老师，这样呢可能成长和进步就会更快一些。好，那这是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啊，这个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呢关于为就业打造的多种订单班。那么大家在了解这个相关的一些专业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去看看这个订单班是由哪些公司集团来定的啊，你将来可能就业方向就会在这里。 对， 当然是一个双向选择了。 对，双向选择。 好，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先给大家呢说这么多。大家有问题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同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 6515-0822 和 6515-0833。 给大家预告是7月14号呢我们针对2019届的高考生呢准备了一场公益讲座，主题呢是自主招生的政策解析。这个时候呢也已经开始啊慢慢的为明年的高考准备了。那么关于自主招生方面的一些政策啊，你有什么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在讲座上呢找到答案。可以拨打预约电话 400-650-5223。400-600-5223。那么大家呢可以打电话来先预约座位。然后呢去参加我们的讲座，具体的地点啊等等，您打电话呢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好了，那这一时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然后2012年的12月呢，我们然后这个更名北京经纬职业技术学院。 嗯。 11年呢，顺利通过这个被确定为北京市的然后公办高职示范校。 嗯。这就是北京经纬职业技术学院的由来。那是不是可以理解说，我们既然是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就是说北建大一个前身，那我们的这个专业特色可能是不是以建筑为主打专业呢？ 嗯，好的，我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也总结我们北京经纬职业技术学院也有这么几个好啊。第一就是景色好，我们的所在地在怀柔， 哎， 大家都去过雁栖湖、红螺寺、慕田峪等等，这肯定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景点。我们的学校就在怀柔， 景色真的好。 然后我们学校的第二个特点呢是就业比较好， 嗯， 然后连续近几年的就业率各专业都在98%以上， 嗯， 而且我们学校的招生好。咱们北京啊，由于近几年生源的然后降低，各位家长其实和考生的眼睛是越来越敏锐。其实招生好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是原因是我们的专业好。 嗯， 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几类专业。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学校呢是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怀柔分院前身。 嗯， 所以我们学校的传统优势专业就是建筑类专业。这个有三个专业：工程造价、建筑室内设计和建筑工程技术。 嗯， 这三个专业呢，它的就业对口率都能在85%以上。 嗯， 而且它的然后起薪点还是都是不低的，主要是从事然后这个工程然后管理技术管理相类似的工作，这是我们的然后传统优势专业。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两个然后骨干专业群，一个呢是我们的学前教育专业。 嗯， 我们学前教育专业呢已经开设了89年了，然后在这个北京公办高职还是比较早的。然后呢，这个专业的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呢？为了服务然后这个学生然后进入北京公立幼儿园，他的然后教师资格证的然后考取就考试是在学校进行的。 是在学校进行的？ 对，在校期间进行的。 嗯， 基本上他毕业以后过不了多长时间然后就能拿到证了。 嗯， 很顺利的就能进行就业。 我听说很多的像这样的资格证书都是毕业之后进入单位以后才能够考的。 它是这样的，它要求有一段时间的实习经历。 嗯， 但我们学校的然后这些专业基本会在然后专业不同或者一学期或者两学期提前就进行实习。 嗯， 为的就是他们能在校期间 累计这个实习经历。 对，然后参加这个考试，因为这个考试对于这个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是相当重要的。 嗯， 同样我们另外一个骨干专业护理呢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因为护理要上岗有先决条件，就是然后这个护士证。 嗯， 护士资格证。这两个专业呢这两年在咱们北京是一个相当火的专业。嗯，包括然后这个他的薪资待遇啦，社会认同啦，事业升迁了， 嗯， 都是相当不错。 每个学校的护理专业都是挺火热的哈。嗯， 然后这两个专业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常青藤的专业，就是影视专业和会计专业。 嗯， 这两个专业呢，像我们的影视专业多年参加然后北京市的微视频竞赛，我们学校的学生是可以凭作品跟普法微视频竞赛中跟清华北大这样的学生同台竞技， 嗯， 并且拿到不错的成绩的。而会计呢，我们学校的大二开始，因为我们学校有自己的然后会计工作室， 嗯， 他们从大二开始基本就可以接触实际企业的账目往来。所以这个专业然后 是真的还是模拟的？ 真的 啊， 因为我们有工作室。 嗯， 然后呢今年我们学校还推出了两个新锐专业，就是新专业，分别是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这个是北京公立高职唯一的一所，第一个。 所以我看到这个专业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很多小孩子都挺喜欢的。 首先介绍一下啊，电子竞技这个运动与管理啊，是一个需要玩游戏的专业，但是并不仅仅是玩游戏。 嗯， 它是在熟悉游戏内容和流程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什么呢？主要做的是然后电子竞技运动的然后俱乐部运营和管理，赛事的运营和管理， 嗯， 电子竞技的解说以及相关然后这个衍生产业的然后这些这个 工作，它并不是单纯的一个打游戏啊，所以我们经常会接到电话说，哎，我们孩子打游戏打得挺好的，这个是不是挺适合的？我们说这是基础啊，这是基础。 嗯。 然后呢，我们学校呢今年还开了一个艺术设计，这个呢是艺术类专业，然后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然后这个专业啊。 嗯，这个专业听起来好像名字很大，我觉得。 这个专业啊，其实有几个，然后这个专业方向啊，比如说平面设计，然后室内设计、环境艺术设计，这个呢会在然后它的课程过程当中逐渐的分类分层。 分方向。 对。 但是现在它还没有划定这个方向。 对，一上来肯定我们是然后粗的进，然后慢慢的分流，这样的出。 这个需要学生有一些什么样的功底吗？ 这个是需要咱们的美术考生的，就是美术类学生。 是要参加那个美术统考吗？ 对，美术统考，他的专科控制线过以后就可以报考我们学校了。 嗯， 这个专业， 艺术设计专业，这是一个刚才您说的新增的那个第二个专业吗？有两个新增专业。 对，这是第二个专业。 艺术设计，还有一个，刚才我看到一个叫 电子竞技， 电子竞技我们说过了哈，它当然了，你会游戏那是第一位的，但是其实你最后做的是后面那两个字管理， 对， 管理 基础性的会游戏， 就是当一个会玩游戏的管理者，但是我看后面其实还有一个括号， 更确切的说法是能让别人玩游戏玩得更爽的管理者。 战队战术分析方向， 对， 所以呢，这个比如说现在愿意玩游戏，甚至是说玩游戏有些痴迷的这样孩子啊，其实如果能够把它变成一种工作或事业的话，也我觉得也未尝不可， 对， 也是一个方向， 在乐趣中找到自己的一生职业，其实一种很幸福的事情。 对，而且现在还有我看里边就比如说。电竞主播和解说， 对， 这是很多孩子特别希望的， 对， 就是将来解说个这个游戏，然后我还能赚钱。当然，更多的可能那个是孩子自己的一个很天真的想法，不会说让你这个玩着玩着这么轻松就把钱给赚了哈。这里面还是要有你的积累的。 对， 社区康复专业， 社区康复，您请说。社区康复专业呢，是我们然后护理专业的专业群之一。这个专业然后主要的就业方向呢是康复师，主要是面对然后医院康复科然后这些。 这是需要动手能力的吗？ 是需要动手能力的。 康复师吗？ 对 啊， 他是也是需要考取资格证的。 嗯，那这个比如说在我们学校来上课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保证比如说他的临床的那些技能啊？ 这样的话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我们学校的然后护理康复包括学前这些，第一是它的然后这个实训室资源要丰富，硬件资源是一个专业然后能够开发的一个基础， 这是在我们学校里设置的吗？ 对，像我们的护理跟这个康复，然后这两个专业有一共有20多个实训室然后它的设备也都是最新的。第二呢是它的师资，我们学校护理和康复专业的然后这个老师基本是医科大学的然后研究生毕业，或者是医院的10年以上的然后护士长，然后所以这是第一流的人才，然后保证我们的然后这个教学质量。第三呢就是然后充分的实习，我刚才说过我们学校然后有这些专业呢基本会在最后一个学期或最后两个学期把学生们送出去实习，然后就是要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在真实环境中锻炼，同时积累考证的资源。 那刚才您说到了，其实比如说护理啊，它是需要那个护士资格证，学前教育是需要这个 幼师资格证。 像这个康复专业，它取得的是一个什么？ 康复师。对， 资格证。那么所有的这些需要靠这个技术的这些工作啊，将来我们可能到的那种，就是我们所说的叫什么，就职称吧，就这种，他们可以达到多高的水准呢？ 像护士的话，然后职称的话，最后啊，他的职业位置会这个大概在然后护士长，然后康复师呢，然后他们我们学校也有是一个康复机构运营管理的一部分课程，这个并不仅仅于他 一生都要做一个康复师， 对， 最终呢他可能很像很多的非常好的厨师最后就自己开店了， 对， 是这样的、 最后自己开一个什么康复机构啊什么的，是这样的一个走向，是吧？好，那么刚才这些专业哈，每一个专业我们都基本上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就看同学们自己的一个专业的诉求是什么，来可以呢做一个相应的选择。这里呢还有一个专业啊，建筑室内设计专业，这个要和刚才您说的这个艺术专业一样，需要有美术的基础吗？ 建筑室内设计专业呢不要求有美术基础， 嗯， 这个专业呢，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专业， 它是用电脑操作的会比较多一些， 然后这个专业呢是我们开办一两年，今年首次呢在咱们北京是文理兼收的， 嗯， 以前呢是我们主要是分收理科，今年呢我们第一次然后开始收了文科生，这是大家要求比较多的一个专业，这个专业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火的一个专业， 嗯，就是所以说今年开放了文科， 对， 招收文科生。那么今年总体在北京的招生计划是多少？ 今年我们在北京的招生计划一共是63个人， 嗯， 可能相比兄弟院校是比较少的，原因呢是我们然后自主招生呢有好多专业供不应求， 然后挤占了 哈，对， 就是您把很多的那个专业计划挪到自主招生里面去了， 我们不得不挪 因为需求旺盛哈。 我们自主招生计划大概是350， 嗯， 然后最终有效的然后成绩最少有500， 这么多， 然后所以我们就不得不拿出好多指标了。 那您说比如说将来哈，就是比如下一届的同学，比如说我就是想做这个学这个专业等等，您是建议他比如说在自主招生阶段就去报名呢，还是说到现在这个阶段再来去考呢？哪个您觉得更好一点？ 我觉得对不同的这个学生有不同的然后这个选择，如果学生有强烈的职业兴趣，比如说我对电竞特别感兴趣，我也想拿它作为我的事业，那我建议然后您就在然后自主招生期间然后选择您的然后专业。相反呢，然后如果对于以后的然后这个学业历程或者是职业历程不太明确的话，您可以适当的然后把这个选择志愿的时间推后一些。 嗯，比如在这段过程当中我可以再努力努力啊，看看怎么样拔拔高或者怎么样，是这 一句话，就是什么时候遇到你最心仪的专业什么时候做选择就 OK 了。 尤其是刚才您说的，您举了那个例子，是因为只有京北职业有这个电竞的这个专业是吧？好，那这是一个就是选择哈，怎么样选择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讲呢，是自己的一个最终的啊决定。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提供啊一个相应的参考。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学校啊将来专升本会对接哪些学校，同时为我们的这个考生提供了哪些更多上升的空间。 我们学校的专升本呢，因为专业学的不一样，所以有所不同。像建筑类的，然后专升本的院校呢，是北京建筑大学一本的建筑类专业。 嗯， 这个是对于然后这个本科来说是相当不错的专升本来说。 嗯， 然后呢，像学前教育呢，我们是北京联合大学，这个在北京的公办高职里基本都是类似， 对， 一样。 嗯， 然后其他专业呢，各自有各自的升本院校。它的升本政策呢跟其他兄弟院校也是一样的，前15%可是推荐，当然了我们学校也有同样的问题，很多同学就是然后先去 就业了， 所以基本上前30%-40%都有希望获得专升本的机会。 嗯，好，那么在这个我们比如说毕业季的时候会有那些双向选择的一些招聘会啊什么的企业啊进驻校园吗？ 是这样，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学校跟其他兄弟院校有些不一样，其他兄弟院校很多都是订单班， 对， 我们学校的呢订单班其实并不多，因为我们学校的主力专业这个学前教育和护理呢本身它不适合于体量特别大的订单，因为没有一家幼儿园一家医院， 对， 尤其是公立幼儿园公立医院， 我一下把你这人都包了， 对， 嗯， 所以我们订单班这个是比较少的。但我们学校的另外一方面，刚才我说到的，我们把就业实际上已经在推前，在实习过程中我们会推荐一些非常好的实习单位，比如说这个像护理，我们是北大人民医院啦，佑安医院啦，这些都会去推荐。比如说这个学前教育，我们会推荐然后北京市的然后各区的公立幼儿园，很多然后学生啊在 实习过程中实际已经将就业然后完成了。所以我们就业的老师经常接到这样电话， 嗯， 老师有没有然后双选会，老师只能很抱歉的说，然后学生们已经都出去了。 也就是说其实在实习阶段已经为大家准备了充裕的时间可以去了解你可能实习的那个 充裕的时间和优质的实习单位， 嗯， 这就是潜在的就业。 嗯，好，那这个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哈，这个京北职业技术学院啊，有一个问题问一下杜处哈，就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您，这个微电子专业专升本对口的是联大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吗？ 对，考生说的是 没问题， 对，没问题。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几所学校的联系方式啊。我们分别呢，请三位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今天节目当中您没有听到的问题，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您可以呢继续啊，通过学校的咨询方式啊，来解答。我们先请这个京北职业技术学院，我们请徐老师先给说一下吧。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招生电话。010-8968-1662 010-8968-1662 和010-8968-2407。 嗯，我们的这个校址再说一下， 我们在的校址在北京怀柔小中富乐一区188号。 嗯，好，美丽的地方。好，请这个杜处来说一下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嗯，我们的两部招生咨询电话，一个是6435-39786437-4282。同时多说一句，就是本周六7月14号呢，我们所有的公办高职院校在三个兄弟院校举办高职专科批次的咨询会。第一场呢是在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大兴校区。第二场是在这个刚才李主任这边呢，就是北京 劳 动保 障 职业学院在昌平校区。 昌平。 那我们学校呢嘛，最大的校区东坝校区。做了第三场咨询，这种方式呢也是为了各个区域的考生便于这个咨询，可以就近选择这个地点。 就是同时都在7月14号 当天的上午。 就是您离哪儿方便 就去哪儿， 就去哪儿 就去哪 儿了。 对，谢谢。 那大家记好，7月14号，可能能够看到的这个高职院校会更多哈，了解的更多。好，那我们请李主任来说一下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我们的咨询电话是6494-16056494-1636。那个咨询的话，那个学校基本都是一样的，各个学校每个这三个场地啊都会派人去，所以说真是就近选择就可以了。 就是您哪儿方便您就去哪儿就行了哈。好，那么这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信息啊，了解更多信息的机会。7月14号啊，您别忘了，都是在上午吧。 都在上午 进行哈。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这三所学校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那明天呢，我们的微信当中也会有体现，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明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请到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北京经贸职业学院以及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那么大家相关问题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呢继续提问。同时也记好，在7月14号我们教育面对面节目呢要为大家举办的一场有关高校自主招生的政策解析以及学业规划的公益讲座，大家可以提前拨打预约电话400-600-5223 400-600-5223来预定座位。我是杨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感谢三位嘉宾啊参与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接下来呢，即将为大家播出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